熊熊火焰。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22:05，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周二晚上的 NJNY 第一时段，我是女右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野谦，带来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Cheat Thrills， 来自 Sia， Cheat Thrills 就是说，怎么说呢，叫做蹩脚的恶作剧啊，就是 thrills， 就是非常站立，本来是应该是让人非常站立的，非常那个恐惧的那种感觉的啊。比如说麦杰唱过一首歌 This is a thriller， 就是那个站立者嘛啊。但是呢，在 Sia 的这个嘴里，在他的歌里边 ，cheap thrills， 就是你这种把戏都是，其实根本吓不着我，知道吗 ？cheap。非常的便宜的，非常便宜的 小儿科， 对，你那种把戏根本吓不着我，这便宜恶作剧啊，就是这种劣质恶作剧，就来自 Sia。 今天呢是5月8号，也是这个世界微笑日， 对对对对， 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了一下哈。 您了解一下， 对，希望我们这样档节目哈，在这个2个小时的陪伴当中，不管是第一时段也好，或者其他时段也好，能够有一些哈，能让你产生愉悦感、微笑感的东西。其实我是相信人会在，比如说看电影啊、看电视剧的时候，可能没有人看到你的表情，但你自己可能会看着看着笑了，对吗？然后你的表情会带着一些很好玩的东西，就像我们常常会见到一些偷拍，对吧？ 对， 哎，你自己好像都不知道自己原来在这个盯着屏幕，或者说像听着广播，然后你的面部表情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啊，是这么个微笑，在你不经意中的微笑。 对，因为微笑这件事情呢，它本身就带着一些，我觉得是发自内心的，对吧？不是那种假笑啊，要是假笑皮笑肉不笑的话，人人都能看出来，就是很套路，对吗？ 是的。 所以微笑呢，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哈，发自肺腑的，我就是想跟你微笑一下，证明友好啊，证明善意啊，证明彼此之间有很多可以传递的爱。 哎呦，小虎队都来了。 对啊，我觉得 真的很微笑哎。 人心中有爱的时候，你的脸上是可以带得出来的，对吧？ 是， 对不对？起范儿吧哈。所以世界微笑日的晚上，男左女右第一首歌我带给你的是爱。 穿一穿，穿一种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在的恋爱。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 望向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越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向天空大声的呼唤，说声我爱你，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 小歌 实在是太有这个历史的记忆感的歌了哈， 对， 来自小虎队当年的爱，而且当时是用手语的嘛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都会忍不住的就在手上比划起来了哈。 啊，在刚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还忽略了这个当时的当年的场景，就 你忘了吗？ 他是用手语来比划的。 对啊，然后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当年的对你爱不完，郭富城的那个舞蹈动作哈，我觉得都是在手上给人留下很深刻印象的。 对，对你爱 不完，手就要一下收，对吧？ 是， 转一圈就收啊。对，然后这爱不完呢，我记得当时特别有意思，就是左右手嘛，一个要握着拳头，而另外一个呢要做出这种转圈状哈。 是， 无论如何呢，每天都要给自己一些微笑的理由，这个很重要。在今天的直播帖当中呢，原来啊我都不打算入境了，因为昨天晚上入境呢也不过就是162条、 啊、效果不佳， 票房很惨淡哈。但我一想今天是世界微笑日， 那一定要把你真的招牌式的微笑留给大家。 不是，我这个人一不笑我都不会照相，对吧、嗯、所以呢自古以来就是比较擅长会笑这件事情哈，管他心里是苦的哈甜的，但是我一定会笑出来。还有就是常常大家的留言啊，可能在直播的时候很多我没有办法一一看完，但是回到家里呢我不仅看完，我还都给截图啊， 你把这， 我还制作一些小小的这个小图片啊，我都保留下来了， 一定要当成工作后必备的一些事情、 啊、这应该就算是我们的小确幸吧。 对， 对吧，微小但是却很确定的一些幸福感的东西。在这个时代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人有时候会产生焦虑感的， 时常 就是比如说你周围的人大家很上进啊，大家创业、大家每个人都感觉很努着劲儿的往上拼搏， 嗯， 可是你突然发现自己怎么好像还是安守于自己那块小地，就是那种一亩三分小地儿，对吗、 啊？那个焦虑感倒是不是每个人都是因为这样的攀，就是说比较之心然后产生的，但是呢，焦虑感一般是来自于我们这种年龄，一般是来自于就是 家里啊， 不是，忽然发现这个时间不多了。 这个就属于往前看哈， 对对对， 冲刺阶段了、嗯、往后看呢确实是岁月沧桑哈， 来不及看别人什么成绩。 所以人的定力哈，今天我也跟一个朋友探讨，我说其实人的那种内心的定力是很重要的，而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常常在说的知道自己要什么，然后也懂得生活所给予每个人的机会是公平的哈。 对， 但是这个过程里都要有很多的隐忍的部分，你能去做你就去努力，但你不能的情况下呢也不要摇摆自己的内心哈，就坚定的做好你现在能做的事情。 你总得一口一口吃掉它，对吧？ 对， 你总得一点一点的把菜切好，一点一点的配料才能把菜炒出来，是吧？ 对，所以就让我们继续陪伴大家吧，反正这个陪伴已经快11年了，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了。大家今天如果看到直播帖的话呢，会看到我们很开心的样子哈，我也特意洗了头 啊、哦、 吹了头， 是这样， 涂了口红、嗯、啊， 我特意摆出一个我自己认为还算是微笑的表情。 其实他拍了两张，有一张很狰狞的哈、嗯、让我给就是啪掉了、 哦、 因为他的狰狞和这个表情丰富就是对比成我哈就显得很僵硬、啊、 我还以为你要说因为我的狰狞跟我的表情丰富还有我的微笑 对比之下没有什么分别， 没有就显得你是一个很灵性的人，我就显得很呆板啊。 你就敢做 一个，不行， 就是你是标准动作者， 啊、对对对， 我是花样动作者， 对对对。 来自 Duran Duran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Sir Panic》。 谁想当世界微笑日的红人呢？快举手，让我看到你。 Panic 来自 Duran Duran 啊，这首歌曲啊，英伦之宝杜兰乐队，杜兰，不用我多介绍了，因为这几年我老放他们的歌了，这些日子我也没断过啊，放他们的歌曲。杜兰就是这么一支永远年轻的乐队，就像一提起他们，我就能想到谭校长称自己永远25，杜兰也是这么。 就是从外形，从整个的这个音乐动态上，就是这么标榜自己的，永远的都是那么20多岁的年轻的那种英伦的 小伙子， 小伙子形象。 是，其实真的，我们一直都希望自己保有这个少年的状态哈。 其实他们都55了， 对。但其实真的，就一个人有没有那种状态，他不是你就是标榜的，而是别人能够从你的这个眉眼间哈，从你的状态里就感知得到的哈。 对。 你像叶谦哈，这个虽然戴个大戒指哈，看上去就是很像当年的什么南洋客商啊，这个就是起码得50走起那种样子哈。 哎， 但是呢， 只有50岁才拥有这东西。 但是你在跟他平常的这个日常里，会觉得他的心态很年轻哈，不是因为二娃老妇呢，整个人状态就颓了下去哈。 相反，更年轻了。 小命运低头，没有， 没有啊， 扬起了头啊。 这个孩子们把我的这个年轻年这个岁数，还有这个对世界观的这个年轻值又给增加了一些呢。 那我就不用说了哈，我自古就是一个人来无影。 扎孩子堆儿， 我觉得一个人容易让自己保有一个就是年轻的状态哈，因为你的可以很客观的说，家庭负担要小很多，对吧？ 自己哈， 对，就是你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对吧？所以你可能有更多时间去让自己的生活充实啊、快乐啊、微笑啊等等等等。我这番话呢也是讲给现在还是单身的哈，可能会暂时有点难过的朋友，你看看我是不是？ 但是你无论怎样过 啊，也是这么24小时一天， 对， 就这么唰就过去了。你为这个每天的分工，你是为别人做了多少，为自己的打算以后的长远的计划做了多少？其实你每天也就24小时，无论是你为家人做，还是你为自己以后的打算来做，它必定它只有24小时，你怎么享受都是24小时。 我跟你讲啊，单身的朋友们，我这些年那个经验哈，告诉我自己，就是我就很害怕，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听到别人说，哎，你看他一个人啊，他你找他特别的孤单寂寞啊，或者说你看他的状态真的不好。所以我们单身的朋友们啊，520马上就要到了啊，在这12天里啊，咱把这个精气神儿啊都弄起来啊，不要让别人把你的状态给看破了啊。相反，我们应该更加享受， 就是你们也没什么可让大家看破的嘛，无非就是自己的这个永远的状态而已。 是，今天晚上的红人呢也挑选出来了，虽然平常我很少看到你的身影，因为名字呢比较独特哈，叫爱会吃肉小绵羊 啊。你 会吃肉小绵羊， 选这个了哈。 对，他说无论如何咱们一起 smile 吧啊。 行嘞， 我就是 smile 红人啊。 小绵羊听着就不错呀， 像喵嘛， 像那个妈妈的小棉袄一样的感觉。 是，但是呢，想不到吧，他是个汉子。 哇，汉子啊！ 你到他的微博里面会看到他的注册身份是男性， 真是啊！ 1990年，如今才28岁， 才28岁，已经28岁了。 你都多大岁数了？ 小伙子， 你40多岁了，你奔五了你。 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匆匆那年我们一时匆忙撂下难以承受的诺言，只有等别人兑现。不怪那吻痕还没积累成茧，拥抱着冬眠也没能羽化再成仙。不怪这情没空反复在排练，是岁月宽容恩赐挽回的时间。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美丽的谣言。如果过去还值得眷恋，快冰释前嫌，谁甘心就这样彼此无挂也无牵？我们要互相亏欠，要不然平衡怀念。匆匆那年我们经过太少世面，只来看同一张脸，想起来又太讨厌。相爱那年活该匆匆，因为我们不懂

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是天气以晴为主，傍晚前后风力明显，明天白天光照较好，气温较为平稳。受到热湍流的影响，早晨升温较快，大部分时间人体感觉偏热，午后风力加大，有四级的偏北风。近期早晚温差较大，提醒市民朋友要注意着装，预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3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级转3-4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20%。川一气象指数播报，明天的川一气象指数是5，大部分时间是宜川单一。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五月中旬开始，电影人集体回归电视剧。5月10号，张涵予领衔的古装电视剧《天下长安》将在央视一套播出。5月14号，陈坤和万茜主演的谍战剧《脱身》将在东方卫视、北京卫视播出。此外呢，还有一波电影人正在回归的路上，其中包括曹操的姜文、大明王妃的汤唯，传闻出演《帝皇业》的章子怡，正在拍摄中的倪妮、陈坤主演的《皇权一天下》，以及将执导美剧《帮派之战》的王家卫等等。电视剧《誓言》昨晚在江苏卫视开播，不同于以往谍战类型剧卧底间谍密码破译的传统模式，《誓言》首次把兵棋推演拉入到观众的视野，以独特的军事战争视角对兵棋推演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弥补了兵棋题材在谍战剧中的空白。34集军肯题材电视剧《大牧歌》今晚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晚间黄金档开播，以一对上海知识青年恋人林凡清和许静之奔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曲折人生故事为主线，真实的再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兵团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和他们把一生献给边疆的壮丽画卷。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青春血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22点34分26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周二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第20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一起来欢迎一下今天晚上的红人， 会吃肉小绵羊。 哎呀，他还是个有故事的汉子 啊！你跟我们讲了很多什么事情是吧？ 原来呢，他 原来他怎么着了？ 他爱的女孩哎，也是咱们的某一位红人 哦。 他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出处哈，原来听这档节目可能也受他喜欢的女孩的影响啊，两个人也属于结伴来听的哈。 这行， 现在也都是双双红人了，恭喜啊！愿你们继续这样相爱下去。 这一对男左女右又算达成了。 对，这个咱们的相亲会一直没有这个开展起来哈，但是在民间大家呢已经是拈情的朋友一见面呐、啊。 是是是， 这个情投意合哈。但是刚刚在微博这位老听友你还记得吧？ 嗯， 咱们的1380红在山东。 刚刚，是吧？是他吗？ 是的。刚刚接到了关系不错的初中同学的婚礼邀请 啊， 苦涩不？ 你 祝福他们， 你是得奔赴现场祝福人家， 肯定啊， 你自己在这儿摇住不行啊。 不是、 啊、 他这就是跟咱表达一下，可能现在还是啊，已经已婚了呀、 啊，已婚了啊，那这是 双鱼男已婚了， 这属于 我怎么记得他当年是单身了呀？ 看着别人锅里香是吗？当然要祝福人家了。 好的，就感慨嘛啊，自己早就已经步入婚姻殿堂了。好的，这个接下来呢，不知道这个冷笑话当中会出现哪些人物哈？ 冷笑话，咱们今天说个孩子的事儿。如果我这个俩孩子都挺胖的，小时候都是小肉藕似的跟啊，对，婴儿肥这个小藕节的，我胳膊小藕节的腿，我那天我就在你姐姐那个面前就说起我这两个孩子，我说这俩孩子都是小时候真是真够胖的，好家伙啊，这孩子就长得也蹭蹭的，然后大手大脚的，然后这个肉也是嘚隆嘚隆的啊，太能吃太能吃，你姐嗤之以鼻啊，在他面前如果跟就谁跟他说就比夜来香还能吃的话，他马上嗤之以鼻。你姐啊，韩美，不是，哼，经常看到你们说这孩子谁能吃，谁跟吃货似的。哎，我就这么跟你们说说我儿子吧，啊，你听好了啊，我儿子夜来香，吃饭的时候啊，我就经常我在他旁边只能反复一句话，你们知道是什么？我说什么呀？哼，儿子，头抬起来换口气儿。The second someone mentioned you are all alone, I could feel the trouble coursing through your veins. Now I know it's got a hold. Just a phone call left unanswered had me sparking now. These cigarettes won't stop me wondering where you are. Don't let go. Keep a hold.If you look into the distance, there's a house upon the hill, guiding like a lighthouse. It's a place where you'll be safe to feel like grace, 'cause we've all made mistakes. If you've lost your way, yeah, I'll leave the light on. What's been on your mind? Lately you've been searching for a darker place to hide. That's alright. But if you carry on abusing, you'll be robbed from us. I refuse to lose another friend to drugs. Just come home. Don't let go.If you look into the distance, there's a house upon the hill, guiding like a lighthouse. It's a place where you'll be safe to feel our grace, 'cause we've all made mistakes. If you've lost your way, I'll leave the light on. on. I will leave the light on. Cause I will leave the light on. 那你看看，你看看，今天我说的这个，刚刚啊，刚刚在微博这位红人，以前的红人也都是有同感，他儿子也都一岁多了，他说嗨，什么结婚呢，我儿子都一岁多了，嗯，这都是有同感的哈，孩子们都是能吃茁壮成长的，嗯，但是像小夜来香这么吃，这个你姐姐说的就有点，我是不太相信啊，你唱歌还得有个透气口呢啊，这小夜来香能吃到就一直不抬头，一直不换气，我不信啊。 韩美这个人啊，什么事情都太夸张了，是吧？然后再加之呢，自己的孩子长身体了，吃就吃呗，吃完多运动运动呗，就他事儿多。 是， 不说他了哈，也良辰吉时啊， 嗯， 该与大家分享今天晚上我们一起要了解的这篇短文章，虽然呢讲的也是跟女性有关的一些事儿，甚至我觉得在这11年啊，我们短文章应该有9年的时间了吧？ 嗯，对， 有些文章的内容真的是很相似，这可能也是再一次验证的那一点吧。真理不怕重复，有许多东西呢，我们需要温故而知新。 它暖的东西，可不就是那些主题吗？ 对呀，啊，而且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当你遗忘的时候，暖文章温馨上线， 是 又要提醒你了。 好，亲情、爱情、友情，开始。 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女人过了30岁一定要明白的9个道理。有人说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就是眼里写满了故事，脸上却不见风霜，每天化个淡妆，穿上喜欢的衣裳，不羡慕谁，不嘲笑谁，也不依赖谁，只是悄悄的努力活出自己最想要的模样。女人过了30岁要想活出最好的状态，下面这9个道理你一定要知道。一，放下不值得的人和事儿。人生是一场旅行，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向同一个地方，无论友情还是爱情，感情永远是两个人的事儿。如果其中有一个人无所谓，那么另一个人做得再多都是无济于事。等不到的晚安就别等了，挤不进的世界就别挤了，去者要放，来者要心。二，学会控制情绪。心理学上有一条著名法则，生活的10%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而另外的90%则由你对事情的做出的反应而决定。所以别为不值得的人悲伤，别为不值得的事儿生气。很多事儿当时感觉无法承受，但总有一天会云淡风轻。三，注重健康和保养。生命过了前半程，就会发现人生顺遂与否，健康起到决定性作用。再也不是通宵加班也能生龙活虎的年纪，所以熬夜、大醉、暴怒这些伤身伤心的事儿，趁早要离得远一点。早早睡觉是对一天辛苦的自己最好的奖赏，健康饮食是对人生最好的治愈，多运动是最棒的生命储蓄。身体是幸福的本钱，请你一定要善待它。四，有自己的兴趣和圈子。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而是在平淡的生活和婚姻中渐渐失去自我。你是女儿、妻子、妈妈，唯独忘了 你还是你自己。培养自己的小爱好，有三五知己好友，不时走出狭小的空间，去见识更广阔的天地，努力把日子过得充盈，才能拥有抵御枯燥琐碎日常的力量。五，努力活得精致体面。女人一定要学会打扮自己，毕竟没有人有义务透过你自己都毫不在意的邋遢外表去发现你优秀的内在。精致不仅在于仪表，也体现在你生活的环境。房间常打扫，衣柜常清理，丢掉那些无用的东西，生活变得轻松了，心也会跟着轻松起来。女人一定要精致，这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别人尊重。六，任何时候都要保持经济独立。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人不能光靠感情生活，人还得靠钱生活。钱或许不能买来幸福，但不得不说，它却能给你等待幸福、把握幸福的底气。女人要有赚钱的能力，这样你才能在父母生病老去时给他们最好的照顾，在孩子渴望上进时给他最好的教育，在感情出现裂痕时敢于重新选择。安全感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而努力赚钱就是最实在的安全感。七，提升自己是女人一生的事业。这是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你不主动学习，早晚有一天会被社会淘汰。读书学习，时刻不忘提升自己，这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一个女人应该怕的不是恋爱时的劈腿，不是婚姻里的出轨，而是因为倦怠懈怠，因为盲目依靠一个男人，导致自己在社会中立足的本事不断的萎缩，陷入既不能摆脱困境，又不能给自己更好选择的两难境地。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提升自我，你要悄悄的努力，悄悄的变厉害。八，学会善待自己。女人一定要善待自己，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别再为了照顾别人委屈了自己，别再对家人大方对自己吝啬。你对自己足够好，才能一直优雅到老。最后一点，保持对生活的期待。浮世万千，没有谁的生活真正容易，求而不得是人生的常态，爱而不得的也是不止你一个人。摔倒了，受伤了，只要不停在原地，只要还有前行的勇气，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总会有人出现，让你忘了命运之前的所有刁难。如果当下很糟，记住你现在的处境并不是你的归属，最好的尚未到来。余生还长，你别慌。对女人来说，最好的生活状态莫过于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一切都变成想要的样子。不攀附，不将就，活得独立又坚强，精彩又坦荡。就这样，也只有在这样，你才会在寻爱的路上会真的遇到那个不离不弃的人。 无限穿了冬，裂了风，预备迎接一个梦。 OK 绷遮住痛，要把苍白都填充，勇气惶恐，我要用哪一种面对他101分笑容。 等待的时空有点重，重的时针走不动，无影踪，它始终不曾降临生命中。我好想懂，谁放我手心里捧幸福啊，一人成双的人龙，想踮起脚尖找寻爱，远远的存在，我来不及说声嗨，影子就从人海晕开，才踮起脚尖的期待，只怕被亏待，我够不着海，微笑忍耐，哦，等你回过头来。那天补了空，折了中，祈祷中风吹来梦，却又摆在难沟通，我终于懂怎么人们的脸孔，想到爱寂寞眼眶就转红，想踮起脚尖找寻 刚刚与我的女友听友们哈分享了一篇文章，其实不管是过了30岁、40岁，其实这9点我觉得都是适用于我们女人一生的哈。 哦， 姐妹们啊， 说了9点呢、啊， 你刚刚是一直在睡吗？ 我还真是没怎么听你跟女性朋友们在讨论的话题。今天这个，我要是在旁边竖着耳朵听，我这属于男性朋友们在旁边偷招。听你们 不是你听听，然后尤其是很多男听众听听哈，你可以跟你女朋友分享一下哈， 啊， 或者说你介绍她来听我们节目啊，感受一下，了解一下， 这是怎么这送 小暖文章了解一下， 再送小礼物吗？ 这个马上就520要到了哈，这个如果在选礼物方面有很多的这个困扰的话，我们节目可以帮你啊，对不对？ 哎，对， 对吧？我们节目这里边有很多稳定的东西啊，对吧？ 肯定稳定的，但是男女 很稳定的，很稳定的哈。此时此刻晚上的10:54，我们也要转个身了，要进入到今天的第30段，也一起来谢谢我们的红人啊，希望你继续待在平台上，因为现在的微博评论量98条。

是喜欢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男左女右，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刀上如一抹。男左女右，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 男左女右，火星撞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1，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5月8号世界微笑日晚上第30段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 嗯，我145斤。啊，对，我是叶谦。跑题了，我正在想呢。 谁问你了？采访你了吗？这事儿？ 135斤。 这个跟咱们做嘉宾和直播有什么关联吗？ 他们说每笑一笑你就会长一斤肉。我自己在想，我这是实在是太爱笑了哈。 你这个是属于这个冷笑话里 的 吧？ 连带性的，我在想为什么我又长肉了呢？人还说我最近看着这照片瘦了啊，那也只是苦下的一些假象。等秋天一来啊，贴秋膘的时候，你看看我们俩，尤其包括我旁边这位，他特别想让自己，这种感觉，但是他不起来，我倒是不费吹灰之力又会不起来。 管好你自己得了。你有140多斤？ 135斤，我刚才一想， 我觉得也不太像呢。 135斤。好，来一首稍微柔美一点的歌曲，让我消消食。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 And you are the reason.That I'm still breathing I'm hopeless now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 broke Oh, cause I need you

to tell you I'm sorry. I miss having you by my side. When you were mine, when it was good, it was bittersweet heartache. You made me sad till I love the shade of blue. I know you don't wanna talk to me, so this is what I would do. Maybe you're listening, so here's one last song for you. Here's one last song for you. 您带来了音乐汉堡包啊！刚才奉献了三首歌曲， 对，来回来去夹着给您放啊，里三层外三层的给您放。最后这层呢，它是来自 One Last Song， 来自 Sam Smith 他唱的这首歌，最后一首歌 One Last Song。 对，可以说我们的这个面包的上层和底层哈、啊、都是进口的 啊，衔接的还真的不错呢，那口感绝对入口即化哈， 不会有任何的违和感哈。中间那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的《后会无期》， 对，那个前奏跟我上一首的、嗯、啊，整个就是合在一起了，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哈。 对， 因为我们说了，节目也陪伴大家快十一年了，希望在这个 衔接方面也做到惟妙惟肖， 肯定是在这个尾声的几年里吧，可以这么说哈、嗯、希望我们能够给男左女右的夜晚时光带来一些音乐部分的欣赏。 哎，好家伙，没几年蹦 的，因为多年以后哈、嗯、可能真的不太可能会有像我们这样哈陪大家这么久的一档晚间节目了。 哇， 这个 有点开这个告别会的感觉哈、嗯、这位叫做GULI1128 的朋友就说，他是从2011年开始听这档节目的 啊， 一晃7年前了哈， 7年前。 他第一次留言是陈默和我有一次直播，我们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压箱底的票据，就是你把你家里保留的一些，不管是门票啊、车票啊，跟我们讲讲故事。 那个没有价值，那已经没法报销了，没法添账了。 是，哎，价值就来自于一定要换成钱吗？ 不是钱，是填账。 不。我觉得能够保留下来的人，就是想留下一份最美好的回忆中的一个。像一个化石一样吧，哈！ 你这个话题，那天有很多女孩可能应该特别感兴趣，因为她们就是特别喜欢留这种纪念性的、仪式感的这种东西。 我直到现在也会留。 其实它增加了你很多抽屉里的垃圾空间，这点真的。 不，你现在不知道怎么收藏了，现在有很多各种 夹书页里了。 哎，小本本啊，或者是小那个小铁盒子啊，都可以让你有更多可以 去。夹的自己都忘了，然后。 反正我的就是不管去哪里的火车票啊、动车票，我都留着。 嗯。 就是 确实是，然后跟谁去的，在小票票后面写上都干了些什么。等第二任老公的时候翻出来是糟了，你知道吗？好吧， 碎嘴子是吗？ 听首歌啊， 这首歌是来自江美琪小美带来的《那年的情书》，就像是你压箱底儿的一些有温度的字迹，有温度的回忆。 剩多少思念，还有多少煎熬，偶尔紧紧用过的数字留下了时光的线条，你的世界但愿都好，当我想起你的微笑，青春渐老，回不去的那段相知相许美好，都在发黄的信纸上闪耀，那是青春失去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心脏 歌哈，很多很多年过去了，现在写情书的人也非常非常少了。不是说大家懒了，而是有太多新的载体哈，新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传达这种彼此的爱意和思念。 后来总觉得新的那种载体更不，怎么说呢，不能说不严谨，但是更不好保存，二是不好保密。我总觉得它会从某些电子的缝隙中就这么流传出去了， 甚至你觉得好像不止你们两个人看见了。 是，这总是有一种，你要说纸质的啊，传统的，你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我也能理解。但是你只要保护好那个已经就是说可能透风的墙，你左右保护，你还是能拿捏在自己手里的。但是现在这种载体，这种媒体，真的是一种电子透风墙，你就没办法去控制它了。 但是优点在于它随身可以携带了，以前就是那些情书你怎么可能一封封的哈都背在身上啊。现在两个人的微信聊天啊，还有各种发给你的 email 啊，都会在你的手机里嘛，对吗？ 这倒也 是。所以彼此之间也许回味起来会有更多的这样的途径了哈。 对， 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利有弊的，也不是说现在就鼓励大家都去重新去写字啊，重新去保有这份很原始的情怀，因为有些东西不是硬生生的去做的。 我写字当然是还是不要，你哪怕不是写日记，不是写情书，不是写这写那，你咱还是要保有一些写字的这些。 对， 要不然的话 提笔忘字， 真的是人家就是现在你写字的机会，就是自己真正写字机会 越来越少， 不多，无非是一些单签单签名，无非是一些自己的名字，还有一些要必要的写的这个号码啊什么的，这也就是这些了。 所以说学生时代的朋友哈，学生族们他们还有这样的每天都要写字的这个机会。 对， 另外呢，可能像我和很多朋友有这种记日记的习惯 啊，还有很多的，我看在圈里面，在朋友里面，就是每天 画画， 拿去写大字。 啊， 这 啊， 摆大 描啊， 摆了满台子 字啊， 摆了满台子的那个 摆拍啊， 砚台笔墨墨砚台，然后在那儿啊，在这儿挥毫啊，挥毫在那儿，然后说今儿我写了什么什么，你看今天我朋友那边写了什么什么，我说行，你不但把这个写字的这个传统发扬下去了，而且你还发扬了这个，这个美术功底啊，你还发扬了自己的这个写字的这个 的 这个大字功底，你也都发扬下去了。 总之呢，一个人的字如果好的话是很给自己加分的哈，当然呢也别勉强哈，也别勉强，甚至也别因为哎他字写太难看了，我实在是没有办法跟他交往，他字太难看了， 那也不， 现在应该不会有了哈。但是在我们那个时代，真的如果你收到一封情书，字迹非常漂亮哈，又有体，你会觉得对这个男生刮目相看。 对，字好，稍微好看一点的话，人家会觉得你起码你是在学习， 有底蕴啊， 你在学识上，你在学习上没有怠慢过自己，对吧？ 另外呢，就如果说遇到写字不好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哈，就是七零后们，经常会被别人说或者家长说，哎，你写字跟狗刨似的。 对，狗刨 啊，对吧？ 狗刨了字 啊，狗刨了字似的。我现在发现啊，就是我周围的一些朋友的孩子，我发现他们写字呢越来越趋同化，你发现了吗？ 他们可能是 就基本上全是一个样子的， 同一个字帖嘛， 就是不像我们那个时代可能还挺百花齐放的哈，然后有各种那个体系哈。 对， 但是这个也是有点内功的哈。 什么体什么体你可以自己选嘛，你可以在这个美工的商店里去选这个字帖嘛，然后 但是我真的相信字是可以练出来的哈。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是你自己在基本功打好的情况下呢有一个飞跃的。如果真的是平常生活里觉得想给自己的这方面有一个提升的话，我觉得练练字哈，抄抄什么小笔录也挺好的。 你姐也练字，还没嘿。 听众朋友们， 结束 了。听众朋友们， 你知道他练的是什么吗？ 听众朋友们， 宋体、楷体。哎，我那天一看，哎，他写的哎，跟那个打的似的，他

哎，笑得不得了哈。然后呢，满办公室的人都沸腾了。然后他们说，哎，韩丽，你应该在节目里面讲笑话啊，你就用东北话讲笑话。 是啊。 哎呀，那你整个人的状态，你肯定就跟现在不一样。我说我用了16年。才将自己的电波当中打造成了一个知性， 行，我你成功了，我笑了，我笑了， 温婉的女主播、啊哎， 我已经笑了，我 潜入夜里、嗯、说了11年的暖文章啊， 是， 今朝你让我讲几个东北笑话，全都给毁掉了哈。但是确实，我觉得东北话是很有魅力的哈，这大家在周围你的东北朋友一定给过你这样的笑点，对吧？ 对，你刚才一说那个，你都没给包袱呢，我就知道了，我已经笑出来了，挺好玩的。这是一个 好笑吗？ 说实话，这个你不能琢磨，越琢磨越可笑。 对，因为记得当时王东还没有离开电台的时候，也曾经在我后面坐说，哎，丽，你就应该怎么样。我常常觉得吧，哈，那是一种风格，但是它不是我的全部啊。我生活里可能会有那样的一面，但是我觉得更多人其实喜欢这档节目，或者是这么多年来接受我的声音，可能还是喜欢我温婉的一面吧。 哎，不是你，哎，你最后那句能给撤回吗？要不然又是一笑话。 很温婉哈。但是我非常认真的说，明天晚上我真的不拍直播帖了，因为今天到现在122条， 嗯， 很尴尬的， 先撞线了呗。 这世界微笑日，大家都早睡了， 就算你 去哪儿都微笑去了， 没白忙活啊，撞线就行。 是让我以后没有办法走温婉路线了。 班车上，一个人回家路上，这个城市到处是熄灯的窗。有点亮，有星星出现在远方，和我一样孤单的在发着光。分手就像失去翅膀，想念着你的我飞不到原来的方向。像现在我感觉到悲伤，我会努力用你教我的方式飞翔。回家的路虽然很漫长，但是我至少会比较勇敢，试着飞向你不在的地方。分手就像

OK， 谢谢你们啊、同时呢，不管是哪一种缘由哈，让我们在夜里相逢。此时此刻呢，刚刚我说世界微笑日啊，我们的这个流量很低啊，所以很多朋友的噼啪起来了哈， 对， 让现在局面变得 也没那么高了， 缓和了一些啊，139啊， 好， 知足常乐嘛， 挺好， 对吧？微笑的理由会有很多种， 就趁这我也得傻乐乐乐完一晚上。 下面我带来的歌曲就是叫做微笑的理由，对吧？有时候可能心里美滋滋的，总会有一点事情发生着。 刻在我肩上痛快的哭，我安静感觉你眼泪的温度，希望对你有些帮助。你总是轻易地把我看清楚，就算日子还有些辛苦，有你陪伴也很幸福。沉默微笑哭泣拥抱，只要静静陪在我的身旁，你的脆弱你的难过我都懂，最难过时候就会想起你，其实你已经给了我勇气，不管今天或明天各分东西，我们都要活得比现在更美丽，生命里有人来了又离去，我们都还是老脾气，难得坚持也是种幸运，笑的理由。沉默微笑哭泣拥抱，只要静静陪在我的身旁， 这首歌看到了大白菜能排毒，这位听友在世界微笑日的尾声想起了他能够想起的最美的微笑的脸，就是来自东京爱情故事当中也是我个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个角色，就是赤名莉香啊。估计很多朋友就是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在街头啊一脸灿烂微笑的坚强微笑的赤名莉香。 赤名莉香很好哎，看着名字就好，听着名字就是那么的温柔香艳。 不是你到底看没看过东京爱情故事、 我为什么夸得好呢？对吗？ 就是你没看过。 没看过吗？对吧？ 啊，你真没有看过 啊？真没看过。 看来你当时都玩摇滚了、 你看看、 我真的看了很多遍，而且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没看过的朋友可以把它翻出来，真的是超级经典的一部日剧哈。23:54了， 看来该你带来最后一首歌曲了。 对。